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0集，映雪宫与红鹰寨。众人赶路回黑风城，这大漠的晚上和白天还是有大不同的，白天挺热，风沙也大，但到了晚上就只剩下冷了，那不是一般的冷。回城的速度也没那么快，赵普弄了个马车，将公孙和小四子塞在了马车里，林业火没马骑，也在马车里打着哈欠，萧良和哲影在赶车。马车周围，展昭、白玉堂他们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这次阴侯和天尊也骑了马，这两人骑马的样子和一般人有些不同。天尊跟坐个板凳似的，侧坐在马鞍上，打着哈欠，晃着腿，都不牵马缰绳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匹马乖乖往前走，走得还很稳，好像怕摔着天尊似的。阴侯也是懒洋洋坐在马上，也没牵马缰绳，那马也很乖。众人在一旁看得挺稀奇，就有些纳闷，可见马也是很识时务的，知道哪些人不好得罪。当然了，最有趣的还是无沙大师跟个球似的，蹲蹲蹲的，一会儿蹦前，一会儿蹦后，小五一直跟着他，无沙大师慢就他也慢，好像对这个球很感兴趣。邹良带着少量的兵马在最后边，脑子里反复闪现着林业火也跟个球似的蹦来蹦去，他觉得自己以后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做噩梦。展昭坐在早多多背上，仰着脸望星空，大漠就这点好，天不高，星斗压顶，星空随时要坠落的感觉。正看着，白玉堂到了他身边， 过阵子去映雪宫，那边的星空更好看。 我听人说映雪宫建在云上，是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宫殿吗？ 当然不是。 那是建在哪儿的？ 恰恰相反，在峡谷底部。那座山和峡谷的确是全年冰封，但是山谷里头有温泉。 温泉？ 展昭更感兴趣了，大冷天的想到温泉就开心。 那地方是极寒之地，但是温泉可以克制寒冷，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映雪宫就建造在温泉之上，雪常年下，但是温泉又常年热，所以经常是水汽和寒气交织弥漫，地面一层白雾，感觉像是建在云端一样。所以江湖人说映雪宫是建在层云之上，从而给人造在山顶的错觉。你娘的红鹰寨呢？听说种满了红鹰啊。 也是误会，红鹰寨里的确种了一些红花和红叶的树，因为我娘喜欢红色，什么红梅呀、凤凰花、红棉、红枫，好多好多。但真正得名的是因为石头和水草。 石头和水草？ 对，红鹰寨背靠着山，就建造在半山腰，有一个巨大的瀑布飞流直下，因为瀑布后面的石壁不是黑色，而是白色的，表面光滑，所以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。而瀑布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水潭，水潭的四周围有红色的礁石，水底下还有红色的水草，随着水流摆动。所以天气好的日子，打远处看，就看到巨大瀑布上映出来的红花浮动。所以很多人以为红鹰寨就是种满了红色的花，而且真正的名字应该是红鹰寨，是我娘姓，很多江湖人误解了。 白玉堂点头，想着有空也和展昭一起去一趟。这时公孙从马车里探出头来， 我们办完这个案子之后去映雪宫，之后再去一趟常州吧。 众人都愣了愣，阴侯也点头。 前几天小红还在跟我说，那次匆匆忙忙的，都没在家里住两天就走了。 展昭自然也是觉得不错，赵普有些好奇地看公孙。 我就是想去趟夜叉宫。 众人都打了个愣神。 展昭倒是想起来了。 哎，对了，公孙，你之前和龙淼淼约好了去给夜叉宫的人看病的。 夜叉宫里头的那些都能看好？那些不都是天蚕吗？ 不是天蚕，是病。之前我写信跟龙淼淼详细要了一份夜叉宫里头众人的病情，我研究了一年了，可能有希望能治好，所以现在去一趟。 那好啊，我们回去整理一下龙图案卷，看有没有江南一带的案子，到时候就能去夜叉宫给他们看病了。 夜叉宫里的人如果都能治好，龙九炼估计能给你磕一个。 话音刚落，就见正打哈欠的天尊突然抬起头来，望向前方，眯着眼睛。 赵普小子，那是你家的马队不？ 赵普愣了愣，向远处看，果然就见大老远处沙尘滚滚，看来是有一只马队朝这里跑来。欧阳少征牵住马，皱了皱眉。 老贺派人来接？ 不像，就这么点路。 会不会有人偷袭？人也不多啊。唯一合理的解释估计就是…… 欧阳和赵普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似乎有些哭笑不得。 是什么人啊？ 我猜是马贼。 林业火闻言钻出马车来了。 马贼？哪家的？胆子不小啊！谁不知道这条路通黑风城和火凤堂的？宰了他们！ 哼，我也觉得。 赵普冷笑了一声，点头表示同意。紫影走了上来，手中拿着响箭。 王爷，要不要叫人带兵出来擒了？ 看看是什么人再说。 说话间，那马队就快跑到跟前了。众人打眼望过去，就见为首一个大个子，身后带着些兵马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那大个子有些眼熟啊。两人随后一挑眉，哎呀，这不是大皇子带着的那个随行的侍卫吗？叫什么来着？还没等展昭和白玉堂想起那人的名字，那个侍卫已经滚鞍下马给白玉堂行礼。 太子殿下，请殿下速回北海。 出什么事了？大皇子呢？ 大皇子已连夜赶回北海，派我去狼王堡寻殿下，在这里碰到真是太好了，请殿下速速返回。 究竟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北海出事了？ 殿下，您不在的这两天又死了五位皇子。 众人都一愣。 哟呵，这北海皇子一茬接一茬的死，一下死了五个，之前不是死了两个吗？转眼就剩下三个了。 白玉堂和展昭也是面面相觑，难道是那个潜伏在北海的神秘高手所为？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跟赵普告了个别，带着展昭以及后边的几辆大车和那队人马一起赶回北海去了。天尊不好跟着走，要先回大营找黑影，还有顺便带个斗笠。一想到又要假扮白夫人，天尊就别扭。展昭和白玉堂迅速赶回北海，就见皇城之中依然是一派的平静安详，完全没有一点肃穆的气氛，连一块白绸、一个白灯笼都没有。白玉堂看了看那个侍卫。 你确定死了很多皇子？ 唉，殿下有所不知，皇上已经下令调七个皇子进宫，来接替前九位过世的皇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皱眉，同时想到那岂不是轩辕破有机会回宫。两人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，轩辕破似乎之前就知道些什么，该不会跟他有关。说话间，众人到了浮屠山的山门前，吊桥放下，白玉堂和展昭上山，两人很顺畅地回到了太子府，一路都无人阻拦，皇宫平静异常，完全没有死了很多人的迹象。展昭下了马，和白玉堂一起进入太子府，就见在太子府的院子里，石桌边坐着个人。展昭和白玉堂仔细一看，有些无语，就见石桌边大皇子轩辕郎正喝酒呢，那一桌的酒坛子看来喝了好一会儿了。 白玉堂和展昭走了过去。白玉堂拍了拍他，心说这是在赵普军营喝上瘾了还是怎么了。轩辕郎醉眼迷离地抬头看了看，随后笑了，伸手指了指白玉堂。 我要谢谢你。 轩辕郎边说边打酒嗝，白玉堂皱眉退开一步，一脸嫌弃。他最讨厌醉汉。 哎，大王子，你怎么了？ 都死了。 大皇子边哭边笑，那样子说不出的有趣，又说不出的可怜。 我那些兄弟，是我可笑他们死了，觉得他们死了才好呢。现在好了，就剩我和老十了。 不说还有老三吗？ 你们刚回来，不知道吧？一个时辰前，老三也死了。你们猜，我父皇怎么说？ 怎么说？ 他就这样。 轩辕郎醉得糊里糊涂，拿着酒坛子站起来，学着轩辕杰一贯的动作和语气，轻轻一摆手，云淡风轻的：“ 埋了吧，再多叫个皇子回来，记住，别坏了我几天的气氛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呜！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，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，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。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求什么？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了！你怎么也没个动静？ 哎，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？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呜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。来，编剧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